憧憬，也许是幻影，我想沉睡在这里。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呦，今儿怎么这么温柔呢？ 今天还不是因为鼻子坏了吗？这鼻炎， 鼻子坏了 啊，鼻炎犯了之后，这出气不通，就显得特温柔。 和这个好身体很关键 是 啊，反正这两天加上天热，然后下雨，可能很多人又吃的稍微的哈、广泛了一些，所以多多少少有一些小毛病。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健康愉快的暑假假期。 我这也是因为隔壁装修。 你们隔壁装修 啊，那个味儿窜出来了，给我熏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假期进行当中啊，还是有很多新鲜事儿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是。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先把互动话题说了，今儿说什么？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比较久远，但是确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别太久远，一太久远我就跟着聊不起来了。 没没没。上学期间你哪门功课学的最好 啊？这还可以，没问题， 对吧？这个大家都上过学， 是 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哈、反正哪门课您学的最好？ 美术、体育、手工课也可以呀、 这个必须得有啊。 对呀、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体育吧。这不是陈功申冬奥后的第一个周末，在某商场的这个冰场应景的就挂起了五星红旗啊和欢庆的彩旗。 是， 人家大屏幕上还显示各种各样的这个标语，什么热烈庆祝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冬奥成功 啊。 关键是人家是冰场啊。有一位工作人员笑呵呵的说，别说嘿，今儿来这儿滑冰的人比平时多了30%。 哎呦，平常人就够多，今天更多人。 哎呀，这个在上个周日的下午，在东边的一个冰场前边，有一位13岁的小姑娘浩浩，抬起了一张写满期待的小脸。 妈妈，我也想学滑冰。 那是充满期待。 是是是，反正跟那儿央求妈妈呗。冰场里边10多名戴着头盔和护具的小朋友正在教练的带领之下跟那儿学滑行呢。围观的家长还有那些游客反正围成一圈看着孩子们这种训练。冰刀和冰面摩擦的那个声音。你知道什么声吗？ 滋嘎滋嘎的。 那是冰刀吗？那个 刺刺啦啦的。 那是收音机调不准台。反正据说那种冰刀的声音家长鼓励孩子的叫声，这个区域非常的热闹， 这氛围不错呀。 哎呀，受到现场热烈氛围的感染吧，平日里边精打细算的苏女士这回咬了咬牙给他们家儿子报名，花了2000块钱报了一个1对1的教学班。他说了，说我们家孩子和我一起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申冬奥成功了，然后我们家孩子吵着要来学滑冰我这当妈妈的当然得支持了。 是 啊，这不是也算是全民热潮嘛。反正当然了，钱确实是不便宜啊，1对1的稍微略贵一点。 你说我前年学的时候才900块钱 啊。你也学过？ 哎呦，不到1000块钱，你说这转身就翻了一大番。 教练自己掏钱把那亏空给补上了。就是因为有个美女学员是吗？ 不是，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学生多了嘛，热潮起来了。 去年冬天就开始带着自己孙女去商场滑冰的侯德妈，这不是下午一到冰场就有点傻眼了。 哎呦， 说我跟孙女来滑冰这大半年时间了，还是头一回看见冰场里边人这么多呀。 是吧， 平时都说游泳池像下饺子哪儿见过冰场跟下饺子似的。 这是尖角。 哎呀，看到冰场里边正在练习滑冰，尤其是那种花样滑冰教练们说现在所有开的课程都能爆满。上地那边有一个冰场的负责人还说呢，说这几年冬季运动项目是越来越热北京地区的冰场一直处于这种不够用的这个状态。 是有一点。 别说现在但凡开个大点的商场一般都会有滑冰场。原来都是电影院，现在滑冰场、电影院、吃喝玩乐的都有。 一条龙。 那么据某商场的运营总监也说，说冰场作为一个体验类项目，是我们发展体验式商业的一部分。 嗯， 因为来滑冰的都是以小朋友为主， 是 啊，两三个家长一块玩嘛，滑完冰之后顺便吃个饭购个物， 嗯 啊，看个电影舞的，这也算是我们这商场经济模式的支柱嘛。所以您看现在今后北京的商场可能建的大商场啊，这种吃住玩乐啊一条龙的，关键是有更多的人可能会投身到冰技项目当中去。 没错 啊， 现在既然大家有这样的热情啊，全民参与冰雪上的运动， 嗯， 那确实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营造这样更多的环境和条件呢？ 是啊， 对吧？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 以后再说啊。我上学时候哪门功课学得好，体育啊，然后具体的滑冰，这今后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必修课，啊，当然了，这是我们瞎猜哈。你因为小的时候跟朋友一块来聊天，据说东三省那一片人家体育课冬季就是滑冰，是吧？ 是啊， 是吧？ 什么叫听说呀？我都给大家讲过这故事， 是吧？我们体育课足球 虽然说我是内蒙古人啊，但是因为我们家呀也偏东边，所以在我们那儿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啊， 嗯， 真的冬天的时候会把那个塑胶那个草皮啊，人造草皮都掀起来， 嗯， 拿大车拉走， 是 中间浇上冰场， 嗯， 会滑冰的给冰刀，不会滑冰的坐冰车。 哦，我们小的时候也滑过，冬天的时候什刹海， 嗯， 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护城河，什么什么什么河边上，只要动瓷实了啊， 嗯， 那时候也没什么安全意识。现在不行了，这个不能滑野冰。我们再一次说哈， 是， 但是我们小时候，你知道那个马扎 啊， 找俩火筷子， 火筷子 啊， 嗯， 然后拿火钩子 啊 就开始上冰杵去了。 那家里怎么点炕啊？ 那个火不能灭嘛， 都让你拿走了， 啊。反正那时候我们穿那毛窝，你懂吗？ 毛窝那什么玩意儿？ 棉鞋 啊， 塑料底的。 我懂了 啊，然后在冰上出溜的可远了。 哦，轻点啊，别摔了大门牙。 然后那天还跟朋友聊天说学的最好啊冰壶，我说哟，你们家真高大上，那么小就接受冰壶教育了。 是啊，这洋玩意儿。 后来也说不是，夏天的时候吃北京的一种冷饮，过去叫冰壶，从这儿一拧两边都可以吃了。 啊，就那什么碎碎冰冰棒那个。 哎呀，差不太多吧，就是这意思 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小的时候哪门课程学的最好，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短信是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城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8。那时花开还说呢，哎，我记得说过这话题 啊， 上学的时候他语文和外语学的最好啊，最不爱学的是物理。 其实我今天 啊 不想说这话题。 你想说什么呀？ 我特想跟大家说，聊一聊您现在身上有几个蚊子咬的包啊，数一数呗。 数学学的不好就容易数得乱了啊，生活当中还是活学活用啊。你身上有几个包？ 哎呦妈呀，不计其数啊，把脚趾头都得算上。 脚趾头都得算上，一个脚趾头一个包啊？ 不是，这十个手指头不够数的。 哦，那你是因为短裤就是暴露的地方太多， 那也不能跟家穿着长衣长裤睡觉 啊家里有蚊子呀。 是啊， 那是你不勤劳，你看总是有辙是吧。 说到上学啊， 嗯， 就得有放假，说到放假就得有作业， 嗯， 说到暑假呢，暑假作业这不就来了吗， 啊， 昨天有家长就发现，哎呦，这我们家孩子呀，啊，怎么跟网上这花钱找人代写暑假作业呀。 哎呀， 网上搜索关键字暑假作业代写， 嗯， 出现了上百个搜索结果， 嗯， 这服务也是五花八门啊，什么论文呢，排版呢，编程啊。 多少钱啊？关键是 10块钱起价，反正上千块钱也有。 哦， 30天之内啊，有些网店的销量已经破了千了。 呵， 其中一家广告词这么写的啊， 嗯， 代写作业大本，按页收费， 嗯， 每页2块钱，整本作业50块钱封顶，一篇作文10块钱，手抄画报30块钱一份。还有什么科目不限呐，保证质量啊，这些广告词。 哎呦， 这个店啊还打出了招牌，你说我们这儿啊，名校大学生主笔， 嗯， 保质保量，来回快递包邮， 可 反正就是什么招眼写什么。 看起来这服务够到位的哈。 在网上啊，经营网点专门帮大学生写论文的店主小李啊，跟记者介绍说， 嗯， 一篇带着数据公式验算的论文呢，平均能卖到3000块钱。 嗯， 这星期啊已经接到了2笔生意。顺利交稿的话，那就能赚6000块钱呢。 嗯， 他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帮人写作业赚钱，说每到假期的时候那生意都特别好。我呢是学习金融专业的，很多专业论文呢那都得需要公式验算，学生都嫌写着麻烦，更愿意花钱来了事儿。 你说现在这老师留作业啊，那也是千奇百怪。 嗯， 我为了满足各位客人的要求，我也挺拼的。 嗨， 为了赶这论文啊，我两天都没睡好了。 老师留作业千奇百怪，是为了让自己的学生啊有不断的进步啊。这回倒好，店家进步比学生进步快。 你说这难为谁呢？是吧？昨天市民王先生就说啊，这不仅大学生，就我们家那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啊，就弄虚作假，请枪手帮忙写作业。 四年级啊， 你说这以后长大了啊，那可不得了啊。 为什么呢？ 上小学四年级他闺女啊，突然呢就在网上找了一家代写作业的店铺， 嗯， 花100块钱请人帮写语数外三门作业。这王先生女儿说，那个我没网银，我没写成，我找人代消费的时候，这不是被你们发现了吗？ 嗨， 他说啊，这班里还有其他同学啊，在网上找人代写作业呢。 哎呦， 这不是我一个人啊。这个现在很多孩子呢都不重视暑假作业， 嗯， 现在你说就想着弄虚作假，真是替他们有点担心。王先生也说啊，他已经呢向孩子的老师反映情况，没想到啊老师也挺无奈的。 嗯， 老师说为了杜绝学生们互相抄袭啊，特意是布置了个性化作业。 嗯， 就是 画个板报啊， 大家伙作业不一样的那种啊。没想到哪怕是这样，这孩子们也学会了花钱找人代写了。 不是，这风气是怎么流传到学生那儿去呢？就是说实话啊，这个作业，暑假作业，小学呢顶多是养成孩子在家能够学习的一个习惯。 嗯， 真指他学什么东西未必。幸亏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不行，我得报个班，让我们家孩子不能放了羊哈，主要是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对， 哎呀，但是如果作业起不到查漏补缺、不断进步、养成习惯这样的作用，只能起到让自己家的零花钱能够往外给这些商店多花花，那作业就没什么意义了。 嗯， 不知道今后您上班之后真正挣钱的时候，是不是也能花钱带着让别人帮你把活干了。 所以说这手不能懒呐，这孩子啊，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时贪玩啊，动了歪念头。 嗯， 家长呢也确实及时要，不仅要关注孩子们这个生活的这些细节状况，有的时候心里的一些小动向也确实需要及时沟通和关注的。 依然有两个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啊。 哦， 相信很多人也听见了哈。这个最近几天，来自中国5名教师，人家在英国一所学校进行了所谓中国式的教育实验，备受中英两国家长们的关注啊。5名教师是参加英国广播公司策划制作的纪录片，这档节目呢是试图探讨中国式的教育和英国基础教育当中是不是能够并行的通啊，邀请了中国5名地区的优秀教师到英国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汉普郡博杭特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中国式教育。 嗯， 没想到经过一个月的教育，这5名教师明显感觉水土不服啊。 哎呦， 哎呀，有一个中 上不下线吗？ 不是，那个跟学生这之间都沟通是个问题，而且人家学生不听他们的。 啊， 有一位中国教师认为，英国良好的福利体系让英国学生缺乏上进心。缺乏制度，而且变得特别懒。 嗯， 啊，英国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在课上吃东西，啊，学生女生还化妆， 啊， 几乎让中国老师觉得有点崩溃。 那这确实得让老师上吐下泻了。 啊，有一位杨老师说，有一回有一位女孩在课堂上突然之间哭了，大哭就跑出教室。 哎，怎么了？ 这要是跟中国，那肯定啊，孩子你怎么了？ 这得吓一大跳啊！ 问问这女生，得知她的偶像一个英国歌手宣布退出乐队了 啊！ 杨老师说：“你说在课堂上出现这么情绪化的举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明显的没听课嘛， 嗯， 走神了嘛。在中国，课堂纪律那是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是吧？大家都专心听讲。你说在这边怎么成这么大的问题了呢？” 嗯， 报道当中还特别提醒了人家英国当地这个校长啊，叫尼尔·施特罗尔。啊，这个跟教师或者跟媒体进行了一些沟通啊，他听说学生表现挺糟糕的，什么旷课， 嗯， 上课聊天，不听课，说中国的教育方法和英国青少年以及文化价值冲突呢，还是有的。 嗯， 我们的学生已经习惯了能够向老师提出问题， 是 他们希望呢自己的观点能够受到一些尊重，而且呢，英国学生呢是期望学习的过程更为多元化，不习惯被约束在一个大集体里边啊，然后就非常程序化的这种机器人式的这种教育，所以有的时候这不是就水土不服嘛。 嗯， 哎呀，所以这个可能老师也比较郁闷。你说这个 中国式的教育和这比如说英国的也好，美国的、欧洲的一些教育，到底能够使什么样的孩子受益？这可能也是现在想想一个挺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身边有很多人开始高中甚至更早就开始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了啊！你说您要是知道自己孩子在国外受的教育也水土不服的话，您觉得大老远的，跨着大洋，您觉得您孩子那边上学，您心里边踏实吗？ 是有一点这样顾虑和担忧哈。虽然说我没有接受过西式的教育啊，但是确实我身边有接受过西式教育的这个基础教育的这个朋友啊，说当时他在学校里会背小九九的时候，让周围的这些外国同学们小小的震惊了一把呢。 小九九是什么？ 就是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哦。 六六三十六，八八六十四，就这些玩意儿啊。 啊，这些玩意儿，这是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是 啊，外国人可能也得背吧。 他们不会， 不会啊， 真不会。 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随便填个答案是吧？ 所以说，这中国小朋友会的好多特殊的技能，就让很多外国小朋友觉得挺震惊的。 另外，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真的教育需要不断的交流啊。这多说两句，比如说我们的大学教育 啊， 这个外国的大学生很辛苦很累，中国呢是进了大学生，进大考大学很辛苦， 严进松出。 对，进了大学之后就比较松 放羊了开始，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不断的去长补短吧。 互相借鉴学习嘛，说到学习，接下来这学习的故事啊，让大家觉得，哎，这什么情况？最近啊，有一篇名为《人大本科的毕业生回炉读高职图啥》这样的一篇新闻报道，引发了大家关注。 哎呦，怎么回事？说说看。 这个某报道说啊，在电视台工作两年之后啊，201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的乔某啊，这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 干嘛去了？ 去一所职业学院读技术。 哦， 这个乔某，小乔啊，后来呢就成为了江苏某职业技术学院矿井建设专业的高职生。并且啊，今年夏天人家毕业了。这小乔就认为啊，这三年的回炉啊，那是实实在在的镀了金。报道还说啊，之所以回炉读高职呢，小乔呢是瞅准了那个家乡鄂尔多斯啊梅海明珠的地域特色，决定靠山吃山，所以才决定脱产回职业学校回炉，学一门能够在老家吃香的跟煤炭行业相关的技术。在高职的在校期间呢，他还担任了什么学校学生会办公室主任、学生会主席。在学校这三年啊，这小乔呢还获得了什么特等、一等、二等奖学金，拿了个遍，还斩获了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他呢也在学院开设的主打专业课丽景施工啊，那几乎每次都满分呢，那专业排名第一啊。目前呢，小乔呢已经从这个江苏的某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回了老家鄂尔多斯，到当地的煤炭局谋到了差。这个报道发出了之后啊，一些网友就开始质疑，这是真的假的呀？这有名有姓这小乔是谁呀？人大新闻2010届校友、人民大学宣传部门昨天中午呢证实了校友的猜测，表示啊，新闻学院确实查无此人 啊，不是他们学校的。 昨天下午啊，这个所谓小乔所在的这个江苏某职业技术学院矿井建设专业的任课老师表示，这个小乔啊读书期间确实是公开提到过人大本科毕业的经历，但是啊，当时我们也没有去查人家毕业证。就在昨天晚上，记者呢通过微博联系上了这个红人小乔。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解释，就是说是不是人大06级新闻本科毕业生这事儿给出一回应 啊。 人小乔拒绝了采访，事情的具体情况请咨询官方，官方会有结果的。 你别说，今儿我还专看了这个消息啊，据说人家什么06级新闻本科班还是本科什么做了一个回应啊。哎呀，可能他们觉得面上无光，我们这好好的本科，然后怎么您回去读高职呢？啊，他们认为面上无光。当然话要说回来了，这件事不知道是真是假，兴许呢是某些人为了博眼球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啊，大学出来找工作，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兴许还真不如那些从技校啊、职高出来有一技之长、会鼓捣点东西、手工动手的能力强的人，工作好找。 兴许他们的职业发展更好。 看来我师傅个人还是比较崇尚这个有一技之长在手的这个向往技术类专业是吧？ 不是，是这样，我们其实咱们国家还是缺乏这种纯技术工人的、真正所谓的蓝领哈、蓝领如果干得好真的很吃香的一件事，也有很有职业发展。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说现在啊本科生不好找工作，也是因为他们确实难拿得出手的一技之长， 对 对吧？以后我们觉得职业的体系建得更好，有更多的人能够适应自己的工作啊，这样不是更好吗？ 哎，师傅，请教您一问题，您觉得咱这行算是技术类专业吗？算是技术工人吗？ 你觉得呢？ 我想想啊。 啊，所以有的时候，哎呀，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不是就是每天跟大家聊天吗？ 是吧？ 啊，领导会这么想吗？ 不知道。 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啊，您哪门课程学得好，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顺手也聊聊，您身上有没有蚊子包？您有什么驱蚊的妙招吗？有蚊子包的话，帮我们数数呗。 悠见倾听说，悠见倾听，青天说了，用维生素 B2 泡水喷身上、蚊子就不咬了。 哦， 现在不用那么费劲，直接买那种防蚊喷雾。 我老担心那东西有农药残留。 应该没什么问题， 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喷完那东西还是要洗手再吃东西， 是吧？人家说了，小学语文还行，上五年级的时候休学了一学期，仍然能考90分呢， 是吗？ 啊，反正据说那个防蚊喷雾，多说两句哈，那拿手跟那个100只蚊子那个堆里边， 哟，这恐怖片啊， 四个小时它不咬你，哎， 真的吗？ 合格的防蚊喷雾都是应该这样。 反正之前那个也有媒体报道说那个什么驱蚊手环什么的那些东西，好像噱头大于实际， 是吧？好吧，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接下来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你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0-108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北四环安德桥东向西方向辅路呢是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避让。另外早些时候通惠河北路出京方向车流量比较集中，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大山子路口车辆行驶缓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说了很多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有的时候呢，这种比如说教育理念的实施，还是需要大家在没有经济利益的牵绊之下努力去实践的，对吧？ 有道理， 是吧？接下来说说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史上最严控烟令《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已经实施2月多了， 哎，真快 啊！6月1号开始实施的嘛。结果发现，哎，这两天出现了人家不愿意接受执法的这种事件。 谁呀？ 啊，这个7月14号，早在7月14号，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呢就对金叶园会议中心存在着控烟违法问题下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啊，让他们改。但是呢，这个中心发现还有摆设烟草广告的一些物品，啊，这个平谷区金叶园会议中心呢是这个中国烟草总公司下属的单位，这一说您就明白了吧？ 懂 啊， 懂了。 中国烟草总公司下属单位， 懂了，懂了，懂了。 人家肯定是啊，心里边不得乐意。 嗯， 7月23号呢，市卫生监督所呢对这个会议中心进行了复查，发现金叶园会议中心并没有按照要求整改。执法人员呢在办公楼一层的桌上发现啊某香烟品牌标志的纸巾盒，倒不是烟，就是那纸巾盒上边有烟草的广告，等于是。 嗯， 而且呢在餐厅这个饮料推车上推着小车啊饮料，发现某另一家标志的也是卖烟的哈，矿泉水瓶啊都是香烟标志。所以呢7月31号就前两天，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再次对这个金叶园会议中心进行了综合卫生监督检查。结果呢人家执法人员还没进办公大楼呢，就有俩工作人员出来拦了。工作人员手里边还拿着一个牙膏向执法人员发问，说这牙膏为什么不让摆啊？ 啊，牙膏不让。 执法人员说我们从来没说不让你们摆牙膏啊。 是啊。 啊，中心的工作人员就这又说了，说烟草啊，烟草也有这个牌子的，这个就是跟这牙膏一个牌子的烟草类似的，是这意思。啊，那怎么不一样啊？执法人员就说这不是一公司啊，这是那边是一牙膏叫这个名字，你那边有一个烟也叫这个名字，不是一个概念。 这不胡搅蛮缠吗？ 反正双方僵持了2个小时之后，会议中心的工作人员依然没有让执法人员进入，最终啊，执法人员只能先行返回，啊，没进去。 嗯，吃了闭门羹。 昨天反正我那朋友圈因为有很多控烟的一些朋友嘛，就开始不断的转发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控烟条例出台之前，关于立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博弈。 嗯 啊，博弈的双方依然是这个不想吸烟的人，或者保护大家健康的一波人， 对， 和另一波是想能够在自己行业当中多挣点钱的 维护利益的人， 哎，这之间有博弈。那在执法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博弈在里边。 是， 当然我觉得既然是立法已经出台了，咱就应该遵守这个地方法规，保证更多人不受这种烟草的危害，对吧？ 对， 拒绝吸烟可能不行，但是拒绝二手烟、拒绝三手烟是很多人的一种基本的权益。 对 啊， 这样有拥有这样的大局观啊，并且以这个牺牲人类的健康和环境为代价来谋取这样经济利益的发展，这事儿得不偿失啊！ 是是是是，但是可能每个人啊站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可能自己所作所为就不太一样啊。当然，话我说回来了，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你都得为别人的健康、为自己的健康多想想。 昨天上午9点多钟啊，朝阳区金台路上啊有一处那个餐馆啊，三家餐馆共用的一个入口啊，那个门头装饰物掉下来了。 什么叫门头装饰物？ 就是那个门头上面有那个餐馆那个灯的招牌 啊，招牌啊， 就是那个灯饰 啊， 然后这上面还有那个架子什么乱七八糟，就那玩意儿 掉下来了。砸人了吗？ 砸着了，砸到了一位路过的老人。目击者就听一声闷响，哎呦，老人就躺路边了，额头上还有血呢。根据房东说啊，这个呢入口是三家餐馆共用的，这门头上方啊，这不三家餐馆有那个灯饰的招牌嘛，就从中协调说这三家给个老人合理安排赔偿呗，哈。这个建筑物呢，这个离地大概有3米左右，这正面的装饰物什么字儿啊、什么商标什么全掉下来了，就露出了原本的那个砖瓦结构，还有什么木板呐、塑料板的木屑呀，这杂七杂八的满地都是。这门头上还有很多木条挂着垂着呢，你指不定它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建筑物的入口呢已经被围起了警戒线，这想吃饭的食客呀只能那个从侧门往里进。目击者说啊，事发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救护车呀、民警啊就陆续到达了现场，医护人员呢就把老人扶到了车上送到医院。记者后来也从120急救中心了解到啊，伤者呢是头外伤，已经送到急诊去了。 嗨，不过话说回来了，就这样的事儿也比较寸啊，是不是？真是谁都没想到他突然之间掉下来了。 什么呀，人家附近的环卫工人 啊经常在这打扫的人就说了，这个门头之前就有安全隐患，这都不是一天两天了。上周末啊，这个门头南边就掉下来一块，附近的店铺工作人员啊也提到了，说啊，这地方这招牌确实之前就有破损。 不是之前就有迹象，您不好好给修修是吧？ 人家房东刘先生就说啊，我是当天我才知道这事儿，这地方要坏了，我之前不知道。你说这东西是门头包的砖瓦结构外边的那个装饰的铝塑料板掉了，这不因为最近下雨比较多嘛，你说有可能是那雨渗进去给沤坏了。 是雨金那门里边， 反正他大概是这么说的啊，就连炮带冲就给冲下来了。目前呢，这房东刘先生啊，分别联系三家餐厅，这门头上面啊是三层餐馆的名字，其他两家就认为这又不是我们家名，那写谁名谁负责，那应该三层的那餐馆负责呀。但是啊，人家三层的这家餐馆认为这地方是公共区域，大家都跟这儿上楼，我们也不好判断责任方到底是谁。不过呢，我作为房东啊，会协调三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儿。 哎呀，这个要说下雨哈，您那个招牌上面存点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安全这方面，咱脑子里边不能进水，这推诿扯皮更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这不还有那个悬在上面晃着的木条吗？先给蹬下来吧， 啊， 别这东西再砸着人。 没错。哎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件事吧。今年四月初，冯女士把一白色短款羽绒服送去洗了啊，洗回来之后发现，哎，这还是我那件衣服吗？ 怎么了？ 白色的 啊， 怎么变成蓝色的、蓝灰色的了？ 给染了呀！ 这自己洗衣服哈，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按说送店里边洗，是不是就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呢？ 你就图一专业嘛。 对啊，冯女士说，当时她就给这个洗衣店客服打电话。哎呀，反正客服人说洗衣店这个衣服送厂的时候都有照片， 嗯， 只要把衣服送去对比一下就能够判断责任了， 嗯， 就是意思你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色，我们当时照了照片了 啊。 虽然说不承认自己的责任，但是洗衣店方面也说我们愿意给你重洗一回，这也可以是吧， 那得洗得掉再说呀。 十几天之后呢，衣服洗完了再送回来，冯女士发现，哎呀，还是一个蓝色的羽绒服，就是稍微浅了点儿， 没洗掉。 哎呀，没洗掉啊！人家冯女士说，这衣服我今天元旦在老家买的，700多块钱呢， 刚买不长时间， 穿了两三回，洗成这样，我这以后怎么穿出去啊？ 心疼啊！ 哎，冯女士呢，联系了某洗衣店进行协商，洗衣店坚持认为自己没责任，而且呢，还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给冯女士，说我们这个什么分拣、标记、清洗、熨烫、整形，这些都是严格按照规矩来做的。 嗯， 这肯定，综上所述，仅凭之前穿衣服的照片和洗涤之后的照片对比，不足以证明我们存在不当的啊。反正这事儿，你说你洗衣店自己出这个检验报告，是不是缺乏一定的这个说服力啊？反正最后，冯女士说，在一次次沟通当中，我已经心力憔悴。反正最后还不错，七月中旬呢，某洗衣店提出给500块钱赔偿方案，他就答应了。哎呀，这可能说以后心里边就会有个疙瘩，就再也不敢把浅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送洗衣店去洗了。 你说送去洗不就是讲因为家里怕洗不干净或给洗坏了， 哎， 看的就是人的专业洗衣店的专业性。 是， 结果你收了那么多钱，最后还把人衣服给洗坏了。 嗯， 这东西不仅是赔钱了事啊，砸的是咱自己的招牌。 对呀，啊，所以你看刚才那个，如果不负责任，招牌掉下来了啊，如果您老是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兴许有一天您那招牌也得没水，自己就掉了，不是因为食物掉了，而是口碑没了。 在某一次跳广场舞的时候啊，这个老杜就跟那个舞伴啊，这个张某、张大妈发生了碰撞。 嗯， 你说这跳舞这脚踩脚很正常是吧？ 真的吗？跳得好就不正常，跳不好才正常。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反正就碰了一下， 嗯， 结果这俩人火气都比较壮啊，火气比较大哈， 嗯， 这升级为打架纠纷， 哦， 而且这双方积怨多年呐， 嗯， 老杜啊多次朝老张家的防盗门上抹粪，那，啊，这泄愤， 和 那发愤图强，反正就这意思吧。啊，张某呢，无奈之下就将老杜啊告到了密云法院， 嗯， 索要各项赔偿金，一共40000块钱。这个老杜啊就承认多年前呢跟张大妈和自己舞伴呢确实是在广场上发生了纠纷， 嗯， 但是指出啊，你后来那个你这张大妈你不是也曾经找人打我之后把我那手指头都给打伤了吗？ 得，还有这事儿呢？ 那是你张大妈错在先。 哎呀， 所以啊我不同意这张某的赔偿请求，反正这案子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年轻时那些火气那种力气怎么还在呢？还往人家防盗门上泼这些污秽之物， 这哪像说年轻时候干的事儿， 啊， 这简直就是幼儿园小朋友干的事儿啊。 小朋友都不干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岁数大了，老人了得有老人的样子。 是的， 对吧？您不能干这种事儿。接下来再说一个老人没老人样的事儿啊。一年半之前，有一位67岁的张老汉，也姓张黑，写了个借条， 张大爷， 哎，像这个一个寺叫天开寺，借走了一个观音像， 这还能借呢？ 接下来我今儿看那照片了 啊，这确实是。后来呢，张老豪认为这个观音像显灵了 啊， 我是个信徒，所以我不愿意还给你们寺里边。 这都什么理由啊？ 寺院呢就把张老汉诉到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啊。反正这两天呢，在执行的笔录上签字之后呢，人家天开寺观音洞的负责人是把这观音像接回了寺院 啊。 人家主持一看，也在执行笔录上签了字， 住持 啊，住持啊，还把张老汉那个借条直接就给撕碎了。怎么还有借条呢？反正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呢？ 这事儿已经跟借的东西是什么没什么关系了， 哎， 借了东西不还，这事儿性质严重了。 没错。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哈。 好， 这卖了个兜说还控烟呢，哎呦嘿。我们那公司啊，在 SOHO 现代城那边，倒是没人在屋里边抽烟了，都跑到那个公共走廊里边去抽了。 有盖儿有顶吗？ 不知道，要是走廊按说是有顶，按说也是不应该抽的啊，随处可见烟头啊，随地乱扔烟头，这更不文明。反正大家伙啊都跟那聚齐抽烟，身上那味儿哦怎么办呢？ 我那天还见到有人在路上抽完烟之后 啊， 把那烟头啊扔在那烟井盖里了。 哎呦 哎，我当时就害怕，你说这万一嘣一声给爆了怎么办呢？ 是，你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 就是， 所以人家说文明养犬啊，您能不能文明吸烟？ 我当时想跟人制止他的时候，我这嘴没有他手快呀。 嗨，慧心说，哎呦王哥你被蚊子咬了。 是啊， 别介意，那是我派去的蚊子 啊， 给你送红包， 哎， 奖励你带包工作。 那这大红包小红包可没少收啊。这红包怎么打不开就得挠呢？ 关键没见血呗。 哎呀，我再使点劲儿啊。 这红包哎呦真是出了血了。嘿， 师傅您要不要送您两个？ 我穿的多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我点， 嘛呢？ 买理财带缴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了， 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每日忙碌，有太多情感无暇表达。北京音乐广播6月隆重启动百字情书大型征集活动，